Case 1101，萬聖節之講鬼故。 1101 是啦，今日呢个 Halloween 嘅正日，我哋真係好少节目会 Halloween 正日会做到嘢㗎。 好少可，因为你一尤其是呢个 moment 嘛，大家都唔系出緊去搭緊车就喺度唔知做緊乜㗎啦。 不过咁嗱，你头先讲返呢个11月1号万圣节嘅版本呢，就 OK， 而家呢我就请阿祖云尼先生以佢个天主教嘅角度去讲下咩叫做万圣节呢。 嗱其实呢云海头先呢就讲咗嘅，呢个呢就民间入面庆祝呢，就係爱尔兰去当地啦嗰时传出嚟，咁后期因为爱尔兰就由英国啦，其实跟住后来转咗美国就好商业化啦。咁我相信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呢令到万圣节咁好玩嘅。咁但係为宗教立场呢，其实原来喺呢个嘅西方天主教会呢，就喺呢一个嘅11月1号呢，我哋有一个嘅节日嘅，就係叫做诸圣节。诸呢就係、是、诸位嘅诸，即係万咁解。咁係纪念啲乜嘢嘅呢，庆祝啲乜嘢嘅呢，就係、是、你知道啦，喺天主教会入面呢，我哋有好多嘅圣人圣女嘅。譬如我哋讲到有Mother Teresa， 佢而家即係俾人去好想话快啲做圣人。 佢仲未封圣啦。我好希望佢快啲封圣。 我都希望啊。 同埋佢嗰条丝千祈唔好搬返去呢个阿尔巴尼亚。而家争緊佢条丝嘛。 仲有。 我想佢 keep 返人。 倾过有倾过啊。 唔好未返阿尔巴尼亚。我好追緊天主教啲消息嘅， 系我都话你系暗瓦底咯，好虔诚嘅一个教徒啦。咁样咧，天主教会咧就系喺11月1号咧，其实就庆祝呢个诸圣节。咁点解咧？因为每一年咧，教会咧，其实咧系有一个叫做礼仪嘅年历嘅。咁呢个礼仪年历咧就系由呢一个大概啊，唔系 exact 日子，11月到开始嘅，就系庆祝咧由耶稣出生啦，即系准备耶稣出生啦，跟住圣诞咯。11月到系耶稣出生，我哋。叫如果读教会学校咧，可能会听过一啲叫张林期嘅嘢，咁成日会咁多蜡烛嘅原因咧，周围咁多蜡烛布置，亦都系因为呢个时期个意义象征，跟住圣诞啊，跟住之后复活啦、死啊，又咁样啦吓，咁。11月1号呢就是差唔多是呢个礼仪年最尾嘅日子嚟嘅。咁喺12月1号呢一日呢，教会就会希望呢就全世界即係冇国度啦，当然係。即係我哋所有嘅天朝神圣啊，包括譬如话圣彼得啦，圣即係我哋讲嘅圣伯多禄啦，圣保禄啦，跟住John 啊、Matthew 啊、Mark 啊，即係嗰啲圣乜圣物嗰啲啦。 仲 有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好重要嘅圣若瑟。 係啦，圣若瑟啦。圣 Joseph 啦，真系啊！ 因为我知道喺天主教嘅立场 ，protect 香港教区嘅系圣若瑟嚟嘅。 香港教区嘅主保、 大圣若瑟啊嘛， 大圣若瑟系啦，因为系中国人添啊，直情系成个大中华地区系大圣若瑟嘅， 系啦，我都有 study 嘅， 系啦， 继续讲落去。 即系呢啲圣人咧，我哋就会喺11月1号呢一日咧定为咧叫做诸圣节，就系希望咧全个宇宙嘅天朝神圣啦。 全个宇宙啦， 我唔系点形容，总之系圣人啦吓。 Okay. 就系咧，希望呢一日咧继续祈求为呢个世界祝福啊、祝祷啊， 保守佢啊咁样。 但系好有意义噶，点解咧？因为我哋教会咧喺11月1号做完呢个诸圣节之后咧，11月2号咧就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就叫做追思以忘节，就系要悼念所有嘅亡者嘅。 所以就出现咁嘅情况。 系啦。有少少就係嗱，跟住開始，因為教會有呢個傳統，你知道西方天主教會咧呢個嘅日子其實就真係幾源遠流長噶啦。咁但係中間有啲 loss 嘅，唔知道會唔會有啲嘅民間團體或者一啲嘅人咧，佢或者可能以前有幾十年代之前嘅雲海咁樣，咦二號追思以忘，即係出嚟啦，所以咧一路又要震下先。 嗱，所以咧頭先咧我俾咗你幾分鐘去講你天主教嘅版本，不如我又講下咧。天主教之前嘅版本、啊，唔系要同你唱相往，但系个问题系咁嘅，点解会有 唔同嘅一个另一个讲法？ 系啦，唔同嘅讲法，因为点解咧？我哋就将呢个嘅公元300几年嗰、那个时间咧， 系 就我哋褪前1700年前， 好 ，OK， 即系话罗马帝国未信基督教之前咧，咁其实咧10月31号。 晚11月1日嘅凌晨咧，喺傳統嘅歐洲，主要都係愛爾蘭先啦、 啊。係 傳統嘅歐洲嘅古時咧，都會慶祝一啲嘅，例如可能有搞啲嘅營火會啊，可能大食會啊、野餐啊等等。咁點解要咁做呢？咁因為當時第一兩個原因嘅， 係 第一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當年你知喺歐洲都係以農立國啦嚇，佢、哋當日10月31日深夜咧就象徵夏天。结束 正式嚟到啦， 象征、 哦、正式结束， 正式结束。11月1日咧就正式系冬天啦、okay, 所以就当一个丰盛嘅庆祝， 一啲时节嘅庆祝嚟。 系啦，咁当然又楞到一啲嘅古怪嘅传说，就系点咧？就话当时你知道喺古代嘅欧洲都好迷信嘅、 嗯，绝对系。 系咁啊，佢哋咧就认为咧喺嗰一晚咧，即系话11月1日嘅凌晨咧，就会有好多嘅妖魔鬼怪咧，亦都上到地面咧去 share。分享呢啲嘅豐盛 ，OK， 而分享呢個豐盛嘅途中咧，仲要諗住就點樣可以寄存喺某一啲嘅人身上咧、就過埋嗰一年嘅 ，OK， 咁、於是乎喺主要係愛爾蘭，後來演變到歐洲都係就係、是、點樣去避免啲靈界去上身咧，或者依附咧，就要將自己打扮得越古靈精怪、越恐怖就越好啦，就話嚇窒嗰啲嘅靈界，咁、於是乎夜晚點解會出現嗰個咁樣扮嚟扮去？古靈精怪嘅一個嘅活動咧，就係、是、源自呢樣嘢嘅。咁後來當然由愛爾蘭傳到英國，英國傳到整個歐洲地方，一路咧都好多呢一個版本嘅 Halloween， 即係所謂萬聖節嘅前夕嘅故事同埋活動嘅。咁後來就真係多謝羅馬帝國啦，佢將所有迷信嘢咧就要統領成為當時嘅基督教體系。 當其時都有統戰嘅工作㗎啦。 當然啦，就將所有嘅傳統迷信嘢咧。就集中喺所有基督教文化裏面取替咗佢。咁於是乎呢就慢慢衍生咗而家你哋天主教版本嗰個所謂 All Saints Day 啦、或者有人叫 All Soul Day 啦。咁所以呢個版本你話邊個先或者邊個後呢，呢個喺歷史嘅角度呢就好難斟酌。你哋梗話你哋正宗啦。 所以我哋通常唔討論呢個問題嘅。通常我哋你有冇發覺即係天主教嗰啲嘅兄弟姊妹呢，佢哋好少可同人討論呢啲嘢嘅。 咁而家咪逼你討論啦。喂，所以呢喺呢個萬聖節呢有一樣嘢又係。 Trick or treat!Trick or treat! 哇， 请你食一粒糖，呢粒糖呢 我呢粒糖嚟㗎。 了结糖嚟㗎。 哇， 我想你现场食下俾个感觉先。因为呢佢系呢我喺香港。 咦，咁似我哋个 friend 嘅一个电台节目嗰啲即场试嘢食 㗎。唔关事唔关事。因为呢我特登订返嚟嘅。咁我每年都会订嘅。就系、是、呢个沙地系沙地阿拉伯呢皇室御用嘅了结糖嚟㗎。好名贵同埋系好难攞嘅。 系好难开。 你唔系开唔到嘛。 开唔到。 即系你攞呢啲你如果你万圣节攞呢啲真系。 整蛊真系。 整蛊啊大佬。 咁皇室人几时食 嘅 嗰阵时 候。唔系其实佢哋当系普通甜品食嘅，但佢系御用系俾皇室嗰啲成员嘅。 系。 嗱只要呢你打开即系你闻一闻先。你唔好即刻食先。 咦，有层衣喺度 啦？冇层衣嘅，佢哋冇嘅。但咧，佢呢嘅了结糖比较腍啲嘅，同埋咧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喺上边咧有一扎嘅玫瑰花花瓣。 好，闻下先， 开到啦。吓，使唔使怼呢个麦啊？ 我鼻塞啊！ 佢直情真系怼咗落个鼻哥窿度闻啊，大佬。你闻唔到嗰阵好香嘅玫瑰味咩？ 我闻到啊，但系咧除咗玫瑰味之外咧。我闻到有少少有啲奶味， 系咁咧，跟住食先。我今日 有啊，有同有个果味， 奇异果味 啊，奇异果嚟噶、 因为、因为嗰边中东都出奇异果嘅。 但系呢个咧个糖咧最香系个玫瑰花， 梗系啦，真系咁。呢只玫瑰花系皇室御用嘅，点解咧？佢就系咧喺回教圣地麦加圣城嘅山上边咧，有一个个绿洲。当年咧，我哋就系想上去上唔到。咁咧，佢就喺嗰度种嗰啲叫咩咧？种啲叫做无罕默德玫瑰。 无罕默德玫瑰。 冇错啦，你哋嘅死敌嘅宗教嘅。 咁讲，大家都系兄弟姊妹。 哇！大家你变咗兄弟姊妹啊？ 我哋不嬲都系咁讲啊。哦，你记错咗我第二个教你啦。 咁之后咧，佢就喺嗰度用嗰度嘅御 用。咦，你嗰粒薄咁多嘅？ 可蜜德咧，佢每粒唔同嘅，即系 handmade 嘅嘛，因为系。咁就无可蜜德玫瑰就晒干佢，再摆箱上去呢啲嘅料结糖上面嘅。 点啊？陈翔食到歪晒嘴， 系好好味噶。同埋咧， 哎呀，呢个糖咧做节目食， 好黏系嘛？ 黐牙。 啊，喺呢度食嘅途中咧，我就要同人解释下啦。你喺美国咧，阿祖你喺美国咁多年啦，你有冇真喺万圣节玩呢、這个trick or trick or treat 咧？ 有 trick or treat 咧，系 啊，有第一年 玩点玩法咧？你哋系 即系想当年咧，第一年咧去到呢、這个。我是10月22号去到美国开始居住的。咁11月1号呢仲系适应期㗎嘛。当其时呢我就住咗喺 你去嗰陣时系咪圣坦㗎？ 唔系。 我唔喺圣坦嘅。 我喺加州一个叫圣路西嘅地方直谷嚟嘅。 哦，圣路西。 係啦，直谷嗰度啦。咁但呢我就住咗喺一个深山入面，喺 IBM 嗰个厂，哎，对唔住，系咪唔讲得嘅呢个？系一个电脑厂嗰度呢嘢嗰个后山嗰度嘅。 点解你住嗰度？ 因为我舅父他们住在那里，那个校区很好的，但是就很偏僻，那他为他的仔所以就在那里住了。那里呢就有一条 village， 这条 village， 这条村庄呢就是一些我想是叫做有少少好像中上家庭那些啦，挺靓下的。 住在直谷，我想真有钱就不得了了。 即是他们会舍得去将他们的前面的前公园仔和后院呢都会布置得很靓的，任何节日。到了10月25号左右啦，我就发觉呢整条街呢平时很干净。哇哇做什么啊，铺满晒蜘蛛网。哇，嗰啲咁嘅烂石头唔知边度搬嚟、 哦。即係你唔知佢係准备迎接 Halloween 嘅。 唔系，我知道有 Halloween 呢样嘢，但我唔知道美国人原来係咁猖狂啊。 不嬲都系咁猖狂㗎啦。 唔知啦嗰时。咁跟住去，哇，跟住后来知道啦都冇嘢。哇，但係你估真係估唔到㗎。一间普通嘅屋，普通花园，佢哋可以整到呢个前院呢变咗个坟场啦。变咗有啲斩人嘅嘢啦，满地鲜血啦。即系呃都够胆死嘅，真系。 但你哋有冇做到布置呢？ 我屋企啊，有，因为我有两个 cousin， 佢哋喺美国大嘅，咁佢哋都会整咁样。咁我，但系我话唔好整咁耐啊，好快要整圣诞节噶啦。咁但我唔知道原来佢哋即系唔知。咁我第一年咧就跟我两个 cousin 咧就出去 你嗰时都好大噶啦噃。 系，但因为咧其实 通常呢啲做呢啲嘢系细路哥先做噶。 系，绝对系。绝对系。但系咧当地政府咧都不停咁宣传一样嘢咧，就系要小心， 唔好乱食系咪？ 一来啦，二来治安都系个问题。所以当有小朋友出去嘅时间咧，最好搵个大人去睇。 哦，即系你以大人嘅角色。 系啦，就带我两个。 你真系好有藉口啦，你。 系啦，咁顺手去观摩一下咁样。你唔好话， 等先，我想问呢个先，你去准备要去即系家访式去敲门问人攞糖嘅时候咧，即系当然系你嘅 cousin 去做呢样嘢啦。你哋有冇部署噶？ 有，绝对有。 点部署法咧？ 首先当然就要我哋自己嘅装扮啦。 系，即系你哋会扮鬼扮马。 会嘅，我两个 cousin 一个扮吸血僵尸，一个就扮蝙蝠啊，真系好搞笑嘅。 咁你咧？ 我就 你唔好扮圣坡啊！话俾你听。 我唔系，我净系着翻件 castle 出嚟，黑长衣、黑长袍。 咁扮咩？ 冇啊。着住黑长袍啊行噶啦， 切咁好心你扮咩啦？你好心扮一啲圣人啦、 啊，诶、哎、圣人啊做得噶啦， 我当年喺香港啊，即系我哋都有玩，我细个嗰时都有玩 Halloween 噶嘛，有一齐成班朋友喺个公园嘅厕所里面扮晒，之后喺条街度行，我扮咩啊？我扮一个。俾把刀插死嘅牧师啊，几型啊！ 都死咗咁点？ 见鬼啊嘛！我哋继续 讲。头先喺街嚟嘅时候，我哋嚟爆嘅时候都见到门通街啲人都扮嘢。 系啊，冇错啊。 系啊，啲人梗系去嗰度玩啦。 嚟讲翻你部署先，咁点行咧？ 好啦，咁然之后咧，由屋企出去咧，咁我哋呢条 village 就嗰条路咧，其实一大个 W 咁样嘅。 咁奇怪。 系啊，咁我哋顺住去咁就得噶啦。咁后来佢哋话俾我听啦，入到去时间咧先要。 咁你哋会入去噶？ 入 唔喺门口攞嘅咩？ 唔系，因为佢有佢哋嗰啲门口咧喺中间嘅，即系个分一好长嘅，嗰啲 即系门冲嘅位 系啦。但系嗰啲门冲位就都几恐怖。譬如话佢哋会整定啲风机灯啊，整啲丝嗰啲。 佢会整蛊你哋噶？ 系啊，佢哋会喺个分一度已经咧安排定啲机关啊，直情系机关。 咁好玩？ 系花好多 budget 噶，佢哋 系 即系普通屋企啫，讲紧系。会譬如话你行到唔知某个位，我系红外线嘅，一见到咧，哇！即刻有个风机吹啲嘢出嚟，咁即系你系 feel 到嘅，直情系。咁跟住咧，又会有啲灯啊，跟住有啲sound嘅 effect 喺度，哇！叽呱嗰啲咁嘅嘢。 但你哋有冇入到啲屋里边嘅先？ 跟住好啦，经过大概分零钟到啦，经过分一之后咧，跟住就会去到佢门口啦，就揿啦。 你间屋几大？分零钟先去揿钟。 咁然之后，平时系叮当噶嘛？ 系。 一揿嗰个死嘢，哇！嗰啲咁嘅声喎。 系。 我第一个同一声咁样即刻走啦，走翻转头。 你有冇搞错啊？你 我系好惊啲突然其来嘅声音嘅，因为 咁你两个 cousin 笑你笑到爆啦。 好啊，佢哋好好渴望去攞糖。 系系。 咁佢哋咪攞，即系后来开门啦，跟住 check or treat 咁样。咁佢哋系整定一啲嘢嘅。 嗯。 嗱，咩叫乜嘢叫 check or treat 咧？我唔知道香港嘅小朋友明唔明啊？ 用你嘅解释方式先。OK。 说话嘅字面好简单。 系。 你要捣蛋，定系要糖果， 定系或者系招待我哋？ 系定系招待我哋？咁梗係唔要捣蛋㗎啦。咁所谓嘅招待嗱嗱声揞啲糖俾你哋啊，走啦瘟神，走啦走啦咁样。咁呢有啲人唔睬你㗎喎，开门之后即係你知有啲人真係唔会庆祝，可能佢係一个好虔诚嘅基督徒啊，咁佢就唔做呢啲嘢。 或者叫做原教旨主义嘅基督徒就唔会做呢啲嘢。 或者甚至乎佢信佛嘅。 少啲少啲。 少啲虽然少啲。咁佢又唔理你啊。 嗯。 我两个表弟呢就即刻攞水枪出嚟截咯！ 你讲真噶， 系 即系如果佢唔俾， 系 佢真系会整到佢嘅。 要跟住咧，另外佢哋仲要咧，我两个表弟咧，佢哋会连埋咧其他即系隔篱所有嗰啲人咧，佢哋会夹埋嗰啲僆仔一齐嘅。 系 后边嘅僆仔，如果佢哋嗰支水枪冇嘅时候咧，就换啦。 就后边射 啊！系后边嗰啲唔系水枪啦，嗰啲就衰格啦。 射咩啊？ 哼，两种嘢。 果汁啊？ 抌 抌咩啊？ 一番茄。 咁衰啊！ 二就系、是、南细嘅南瓜仔， 咁衰啊！ 嗱，我话俾你听，攻击伤害性严重嘅咧，嗱，香港嘅小朋友绝对系唔学得噶，即系犯法紧，每个2500啊抌我哋嘅话， 但如果抌人哋屋企嘅话，人哋会告你嘅、 啊，千祈唔好，因为美国系人哋兴啫吓 ，OK？ 番茄咧攻击性唔大，你估都估唔到南瓜仔个攻击性系大好多， 梗系啦，咁硬， 唔单止硬啊，硬佢会碎啊， 系 一碎开咧。惨散咗落地嗰时间，你踩到咧，哇！ 线 都死啊，真系。 喂，香港我觉得可以咧，啲细路咧， 香港冇乜南瓜卖。 唔系，香港啲细路可以用第二种方式，我哋文明啲嘅， 系 写定财神两个字，唔该利是，系咪好啲先？嗱，我哋将派财神嗰样嘢喺 Halloween 做，又唔使抌南瓜，又唔使抌呢个番茄，又可以吓。啊令到啲事主唔想俾糖，我可以俾利是，几好喎、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佢唔想人捣蛋咧，就学阿云海咁样，预备定一啲嘅糖。 你唔惊有人咧？嗰啲你知美国有几多变态嘅杀手咧？ 系 入错咗间屋之后咧，你射佢，佢咪攞把真枪出嚟扫射，咪、大镬。 所以咧，后来咧，政府都不停叫嗰啲人咧，就唔好再搞呢啲嘢啦，斋攞糖，同埋攞软糖咧，都唔好食。攞完玩完 咁咪就係囉。後來我聽到話啲人叫人唔好食咁，因為試過毒死啲人㗎嘛。係 啦，跟住毒啲小朋友啊，有啲有路。 咁咪好無聊，攞啲糖嚟做咩？ 冇啊，純粹一個氣氛節日過一過咁樣囉，即係要啲小朋友呢日呢。 咁唔好派糖啦，派第二啲啦。 冇啊，而家後來有啲人咪我哋籌款啦。 啊，真係啊？ 即係叫啲小朋友拎住個籌款箱去。咁我覺得成件事又唔同曬啊。 不過咁，你就喺美國玩過呢個出人出外 trip。 我仲有一個經歷嘅。 你講埋先。 呢個經歷我唔知夠唔夠呢一節夠唔夠時間。 你經歷係恐怖定咩先？ 恐怖。 嗱，我講埋先。 好恐怖。 嗱，我翻到嚟你應該咁形容啦，因為你而家講緊個版本咧，就係你喺美國嘅文化上，你就玩過呢個出外 trip 啦。咁但係咧，你知唔知其實呢一個嘅出外 trip 呢樣嘢咧？是有一个嘅宗教嘅 original 嘅玩法㗎。 啊 你有冇听过 真係唔知 喎。呢个就唔系你哋天主教㗎。 係。 呢个呢就系好典型呢喺欧洲时期嘅新教徒，即系讲緊而家讲嘅基督教徒呢、所做嘅嘢嚟嘅。而嗰样嘢呢我话俾你听，如果你而家听返啊，所以你话如果啲原教旨基督教主义者佢唔俾人玩呢个游戏呢，佢好明显系咩呢？佢好明显系唔知道呢个故事呢系源于佢哋嘅。 系。 系。而呢个故事玩法呢系我觉得都几无赖嘅。 咁严重。佢用到呢两个字。 几无赖嘅。咁咪咁啦，转个头返嚟呢。 好。 我又讲下嗰个原装嘅基督教呢个嘅攞糖事件。 好。 同埋你呢个攞糖嘅恐怖经历啊。 好。 返嚟再讲。 港英时期的政治部，英文叫 Special Branch， 简称 SB， 早于1934年成立，及至1946年被纳入皇家香港警察编制，表面上由警队负责，但实际上完全独立运作，并直接由英国军情五处 MI5 指挥，所以是昔日香港最神秘的部门。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